阿哥，新年都未过，你咁快拆利是？ 我谂住而家拆咗利是先，听日行经深水埗去七姨婆屋企拜年，顺便去埋卖 radio 交月费啊嘛。 哦，原来系咁。喂，咁你记得帮我买埋只郁敏会客室嘅 USB 手指送俾我咯。喂，最好有埋郁敏签名啦。 手把长啊，最两好世界嗰阵时，即系每年差佬。探头带啲人帮板仔练把考试嘅考试嘅，屌咧！我阿踎系同阿生仔嗰时，佢龟西腰手嘅，我当然喺呢个石梨贝水塘有个靶场，咁啊个个嚟考试，屌你有冇探长唔捻准嘅？你唱集仔过嚟，屌你又唔准嘅，点咧？屌你又冇把甩两只手指又冇灵，咁啊个靶场主任啊，哎得啦。装咗个兜，有张大牛两张摆到，得啦，你我哋搵同你烧咧埋嗰扎飞佢啦，咁屌你啦，乜 pass 算捻数，所以成日又话开枪，咁咪射捻死人， 打错人啲大佬又 咪有单嘢嗰个姓欧嘅咪肥捻低， 屌你嗱嗰时啲差佬啲即系点当嘅，连把都有片牌， 屌派啊，派肥佬啊，屌你， 连把都有片牌，真系犀利啫。 好，翻嚟第二節啦。嗱，咁我哋越講越興起啦。咁但係即係講到東昇呢段咧，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太即係想講嘅原因好簡單，就係咧，當其時咧，仇志強下山啊。咁呢個係 term 嚟㗎，呢個係俗語嚟㗎。下山就係、 是、下山啊， 少林寺啊嘛， 少林寺咁啊。就事實上係引起相當之大嘅對南華會嘅質疑，就係理論上大家如果係南華即係、就是、南華等嘅，都希望仇志強係踢到喺嗰度踢到退休。咁東昇當其時係咩背景呢？最簡單一樣嘢，好有錢。佢踢嗰啲球員咧，亦都唔係頭先你都講緊，唔係話你好唔好波問題，即係有好高級好好波嘅。得問題咧有啲咧，有啲咧就純粹因為嗰個即係聽講好有錢啊， 背景 問題咁咧。即係所以你一隊波咁溝埋嘅時候咧，即係大家知道即係個結果係點樣。但係東昇即係大家唔好講話唔即係冇好嘅人才，譬如。 潘長旺啊， 曾廷輝都講， 曾廷輝啊， 曾廷輝踢過， 曾廷輝，曾廷輝啊， 曾廷輝咧有人即係稱，即係其實連佢嘅名都唔記得，但係有人就講咧，佢好似北京巴華咁好波。 啊，有樣嘢好笑嘅就係、是其實係有人攞過佢同北京巴華去比較，而唔係香港。 系就係頭先我咪講，好似 係漢堡 係啊 教練嚇，去攞曾廷輝同碧根巴華比較，咁呢下就係對曾廷輝嘅絕對。 佢都唔記得，佢都唔知道曾廷輝個名咁樣。喂，但係呢條友點解踢波咁似碧根 巴華？哦，佢仲踢得似過碧根巴華添。 係啊係啊係啊，咁嗱咁去咗理論上應該即係從聽講就咁樣啦。陳志強係去嗰陣時咧，應該係霍英東係俾一層樓佢嘅。 七千蚊一個月仲有， 七千蚊。 哇！嗰陣時七千蚊一個月嘅，即係等相等於而家唔知幾多咧，真 係。嗱，好簡單嘅啫。我阿爸1972年嗰陣時揾一千蚊個月，天之驕子嚟嘅啦。咁咧，當時何文田村，我住何文田村咧，個租金咧唔使100蚊。咁你揾一千蚊一個月其實係都 OK 嘅啦。咁你嗱，我話俾你聽，到1986年咧，一個大學畢業生degree holder 你去考政府工咧，6000零蚊到嘅啫。咁你話嗰陣時7000蚊有幾多啦？ 因為如果70年代中期7000蚊一個月，我睇都已經請到英格蘭頂級聯賽嘅一個。 你第一期居屋都係唔使十皮，唔使十皮嘢。 唔係，但係個疑問就係點解？唔係去過檔去精工係去東昇啊嘛！ 講東昇嗰陣時真係係好啱你 錢。嗱，東昇當其時咧，即係有啲咩人會睇咧？就當東昇對東方嘅時候就會睇 雙翻東啦。 係啊， 東昇對圓圓咧就嚇 呢個就好啱呢個台講，因為呢個共呢個左派同右派之間， 我哋叫國共大戰， 國共大戰喺球場上 有冇33分先 啊？其實最好嘅。即係如果所有嘅戰爭都係喺球場上面打就最好啦。 係啊， 咁我講翻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當其時我睇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覺得就仇志強嗰度會有好大嘅落差。咁但係我估唔到個落差咁大。有一腳我淨睇到就係打20零碼到啫嘛，即係前面冇曬守衞嘅，佢撲唔到入咗。咁你點解釋即係成件事係點解會變成咁 咧？其實咧，你本身如果你一隊好嘅波咧，你有競爭性。個龍門你咪打得好咯，咁但係你喺一隊波，你永遠都係正選，你冇任無欲無求嘅時候，咁你其實人你始終會抬隊噶嘛，咁但係你 睇同埋你圍住嗰一班隊友嘅級數，就算係好級數嘅時候，但係你冇嗰個鬥志，你維繫唔到隊波。張家平好波噶，潘長旺好波噶，曾廷輝好波噶，黃達才都好波噶。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我覺得呢一扎球員佢係喺黃金年齡，係打其他球會嘅話，個成就一定 舉個例啦，譬如 所以曾廷輝咪好咯， 阿張家平打流浪咪好咯， 流浪喂、啊、香港神射手，家平哥我真係早排。我早排喺油麻地見到都仲好 fit 㗎，同埋張家平佢個意識係好㗎，但係你冇辦法，仇仔嗰陣時喺東昇咁嘅環境之下，咁咪容易賺三年錢囉。但係去返南亞之後嗰年好勁㗎喎，係 啊， 即 係 七八年嗰年佢攞冠軍㗎喎。 據聞因為佢人工高得滯，咁東昇嗰邊 呢個就係呢就係咁樣，就係咁講，就係、是、因為那個即係 salary scale 相相差太遠啦，大家就覺得你咁好波咪俾曬你咯，大佬 係啊，因為大家同聲同氣嘛，你唔係科蘭啊嘛，即係而家嗰啲球員就話哦，佢科蘭咯，佢第二度翻嚟嘅，佢第二度勁，梗係勁過我哋本地球員啦。 唔 係， 其實 喺香港人心目中， 其實 自己有。 其實我知道，但係咧就即係大家就唔好用呢個心態，因為點解咧？譬如頭先你講科蘭。佢勁啫，你唔能夠話佢勁，佢孭曬飛啊嘛！咁所以你傑志咪俾佢屌咯，真係係嘛？ 心態係一個問題， 心態個問題嚟㗎嘛！嗱，我哋做呢集咧，其實我哋想講一樣嘅就係心態問題。就是、當年呢啲頭先我哋講嘅粒粒皆星，佢哋出身全部都係喺街踢波嘅。譬如胡國雄頭先你講點解即係 東球場咯？ 嗰陣時佢考流浪考唔到啊，即係不得你嗰陣時候啊。 係啊，係啊。 佢考唔到嘅直情，你東昇有咩？但係佢你俾到一個位佢，佢就即係表現到出嚟咯。其實當其點解啲人過啲腳法，即係同而家係完全兩回事。簡單一樣嘢就係街童落街踢波，即係 小球底呢樣嘢。 小球底嘅，譬如你講點解睇啲小球底會係睇到，譬如斯丹咁樣踢，斯丹係踢小型球啊嘛。所以你睇到全部啲動作本身完全同你哋嗰啲即係粗枝大舉啲係唔同噶嘛？ 即係其實你好簡單啫嘛，巴西人點解咁好波 ？Everywhere 都踢波。講完噶啦，佢因為所有人佢都係好長時間踢波。阿比利佢講過一句説話話，巴西人唔係特別有天分，巴西人踢波比人好，因為佢哋踢波時間比任何人都長。講完噶啦，即係呢扎球員由朝踢到晚，佢除咗足球之外。就係、是、瞓覺食飯。 後巷攞粒波又 有，係啊，爛物又踢，即係點會唔好波啫？ 係啊，所以大家就而家唔好用即係而家嘅心態諗，點解嗰陣時佢哋咁樣？好簡單，上一樣嘢就係、是、你做一樣嘢係你中意嘅。而家你就太多 diversion 啦，即係太多嘢諗啊，係咪？同埋咧，頭先我哋雖然講話東昇俾咁嘅好條件，但如果你老實講，同而家嘅球員比係相差太遠喎。而家動輒又廣告啊，又成又咩成啊，即係我唔係講香港啦，講緊就係。但係當其仇志強呢班球員係某，即係如果佢最 fit 嘅時候，係可以即係同啲世界級球員去比嘅。 其實唔知佢啊，我哋大家頭先都講起何用興嗰陣時，法蘭克福想簽佢。 嗱呢個我真係唔知啊，你講多少少啊？ 哇！即係呢個， 因為嗰陣時咧，阿何用興，我記得福士嗰陣時喺嗰陣時係唔係福士嗰個邊個？舒恩啊，嗰、個前西德國家隊咧，咁就個教練咁啊嚟香港啦。咁法蘭克福嚟嘅時候咧，佢見到阿何用興同阿胡國雄嘅，其實兩個都想簽嘅。咁但係因為當年其實外流咧係好慘嘅，你言語又唔通，即係我唔係得罪班前輩，佢哋讀書嘅時間係投身曬落足球，咁佢語言能力一定冇咁高噶嘛。咁你離鄉別井咁，你點解所以 that's far 啊張子代？佢都要翻嚟，其實個語言或者個生活都係一個問題啊嘛。 好講阿居里踢北美嗰時都唔得啦。 係啊，係啊，但係問題就係你講佢哋係真係有其他外邊嘅教練咧，係覺得佢啲水準係可以 去 揾食。 到嗰個級 你其實好簡單，奧智康、燕車、范根都可以喺德甲揾食。Why not 何用興同吳國雄唔得啊？ 唔係，同埋一樣嘢就係咧，大家唔可以佢喺香港嘅表現作為一個基準，因為佢去到嗰 incentive 唔同咗，佢會更上一層樓啊。 冇錯， 即係如果你舉個例，譬如話胡國雄。譬如當年我去睇佢睇進攻，佢唔練波嘅。咁佢唔練波，阿 Nigel 有少少解釋嘅。其實而家今時今日好簡單，因為佢蒲啊嘛。你諗下，如果佢唔蒲，佢再真係好正，佢唔知嘅後來見到 佢仲勁添，係啦。 但係嗱，但係我又要講喎，阿胡國雄佢咁耐咧踢波未叫喺場入邊抽筋。 係啊， 嗱，佢同埋咧大家去講話集中佢去蒲，喂係嘅，佢係去蒲嘅。但係完咗場之後，即係練完咧，佢練發球。同埋每一場波，阿胡國雄佢比任何人都勤力，係點咧？佢下一場要對嘅對手咧，佢一定佢係去睇嘅。佢睇波係點咧？有時坐場館咧，就睇對方個龍門後面嗰度睇啦。跟住咧坐中場， 就喺中場附近嗰度睇咧，係睇曬成隊波點打。咁所以點解胡國雄佢少受傷咧？佢觀察得好，同埋佢知道對方佢有啲乜嘢嘅符 fit 去出咧，咁就話翻俾啲隊友聽。喂，呢啲即係咪隊長咯？點解啲隊友服佢啫？ 唔係啲鬼佬隊都服佢㗎。係， 成班荷蘭國腳都要服佢。 咁頭先你講咧就算佢唔係去踢呢啲即係比較高水平嘅聯賽，咁啲鬼佬嘅。呢啲過氣球星過嚟，你要頂得住先得㗎。咁你唔會好似而家科蘭嚟到屌鳩你班友㗎嘛？ 係冇錯， 係嘛？佢嚟到話，喂胡國雄真係掂喎，因為講話係嘛？咁即係呢啲唔係話唯心之言，佢真係覺得佢掂啊！ 35歲連尼加可夫同佢講，佢仲可以喺荷蘭甲組立足， 係啊， 講完㗎啦， 係啊， 係啊。 嗱咁另外一個就志強咧，佢即係都係相當之光榮嘅咧，就係佢一場咧就坐直升機去踢波。咁呢個阿 Nigel 講講啦。 嗱呢樣嘢真係。到而家，就算係我哋即係睇翻歐洲聯賽，或者係睇睇呢個南美聯賽，其實都已經冇一啲咁經典嘅事情發生啦。咁當時就係佢要仇志強要係先打場咧，就喺花墟嘅一場聯賽嚟嘅。咁就應該係南華對東昇嚟㗎， 南華對星島。 哦，南華對星島嚟嘅。咁就因為咧就已經聯賽就已經塵埃落定㗎啦，咁所以呢場比賽咧就其實係可以咧就係唔使太過俾心機去踢嘅。咁而咧就當日咧係稍後嘅時間， 球王比利嚟啦， 就冇錯啦，就是、球王比利嚟啦。 我唔明，我唔明點解嗰場唔出個後備？ 係咯，我都覺得奇怪。其實已經走嚟，你所有嘅位置都已經 你記住嗰隊波係南華，如果冇咗仇志強嘅話， 睇啊， 就冇人睇㗎啦。 唔係啊，暴動都有份嘅大佬。 嗱呢、這個 阿方丈好小氣。 呢個真係講就係以前睇波嗰個心態完全唔同而家，呢個亦都造就咗即係點解以前大家去睇一場波會當直情即係當係一種宗教儀式去做嘛。 係啊， 咁仇志強佢就即係俾到你呢種咁嘅感受。 即係阿仇志強頭先我 follow 翻阿拉做講嘅，其實喺13年後咧，歐洲有個球員試過丹麥嗰個中場。阿拿比啊，劣物嗰個咧，佢嗰陣時係打完丹麥對愛爾蘭場世界盃外圍賽咧，夜晚咧就飛翻去波球。 我記得好似阿柏金都試過嘅， 唔係新兵拉低啦。咁我即係我記憶中就係呢啲世界級嘅球星會需要係咁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一場咁嘅波，你搭直升機真係巴閉到，喂，七幾年搭直升機喎， 七年啦。嗱嗰年咧就係海底隧道通車嘅，但係未通車嘅，可能六月嚟嘅，我仲記得。咁就未通車嘅，咁所以咧就算通咗車嘅，你夠唔夠膽試啊？你 即係阿肥姐嗰陣時都仲唔係好滯嘅啫，係嘛？ 由呢個由花墟就咁就飛到大球場就打呢場比賽啦。咁全場觀眾就睇住仇志強，哇！就從高就降落嚟啦，仲威過比利， 從天而降 啦。咁但係最後呢場波咧就應該係對加山對巴西山路士嘅，咁就係輸4-0嘅，但係仍然咧就獲得咧就係讚賞嘅。咁仲聽講話咧就有巴西嘅球會咧就係睇中咗仇志強咧就請佢過去嘅。咁呢樣啊 ，Brian 你都聽講過啊？ 聽講過啦，因為其實就始終嗰啲都比較年代耐啲嘅。咁但係你問我阿仇志強佢本身佢最好嘢嗰樣嘢係咩？個心理質素。我唔理你係咩球員，有啲球員怕鬼佬噶嘛。 係啊，係啊。 佢真係佢唔怕你，佢話知你，佢同即係佢訓練嘅時候同人講：你唔好怕你任何對手，對方都係一個人嘅啫。 係 啊，即係你埋到嚟咧，我就即係我做龍門嘅話，我就要守住佢。即係佢呢種信念咧，即係你作為一個龍門咧，佢係即係佢我諗真係天生去做呢一樣嘢嘅。咁同埋即係佢本身你個技術咧。是他自己他會反思返呢每一次每一場波呢他點樣可以學到即係嗰啲人哋其他嘅技術呢其實係收返喺自己嗰度用。好簡單即係你問我佢即係出嚟嗰啲時間或者佢去做嗰啲動作嗰啲我覺得其實同阿柏真寧斯係好似嘅佢。 係喎、 哦。即係佢係同一款呢佢打技術唔係最大隻嗰啲但係呢個風位行出去嗰啲時間其實一模一樣嘅，咁不過當然咧，柏真寧斯斯文過去 嘅，因為仇志強有名叫神經刀啊嘛，因為佢即係衝出風位嘅時候， 神經刀神經刀呢個唔係因為咁解啊，神經刀係因為佢打牌神經刀嘅喺南華度，係啊真嘅， 我成日都聽話呢個係神經刀，而咧就精工有個黐線鬼佬就伊地，咁啊兩個撞埋嚟咧，咁就實有嘢睇啦咁講。 冇以前好多嘅阿萬柳啦， 係萬柳， 又萬萬柳啦，啱啱佢譯到個名又咁似佢嘅平時嘅呢個風格，咁又識得幾得意。 咁我哋成日都強調一樣嘢，就係以前嘅球員咧好有個人風格嘅，係 冇錯冇錯， 即係你同而家嗰個。即係亦都同電視嗰個以前嘅演員一樣啦。以前電視嘅演員你好清楚呢個係邊個，邊個周潤發邊個嚇？另外啲係咩演員，男男女都好一望。而家你唔得嘅，而家 千人一面啊。 因為咧，仇志強，我覺得佢呢類點解係巨星咧？佢直情呢啲球星行出嚟咧，同阿胡國雄嗰啲係有股氣嘅。 係係， 即係我譬如話，我記得我嗰陣時候，我係同阿胡國雄第一次接觸，佢都退咗休咧。我真係行埋去叫佢簽名嗰下，我係手震嘅。 哇！ 唔係真係㗎，佢已經係退咗休，其實好平易近人，好人㗎，阿 Cap。咁但係佢我行埋，我真係手震。喂，胡國雄同我簽名啊，大佬！我仲記得我個同學話。佢嗰日叫阿仇志强叫出嚟示范，仇志强喺佢对即系教佢哋话喺对手套嗰度掠督口水，佢话仇志强掠完嗰督口水， 唔洗手啊我， 佢开心到三十年后，三十几年后同我讲，我都仲开心。佢话其实嗰对手套我唔系好舍得再用，仇志强攞掠个口水，但系就系佢呢一种咧个 character 同埋个魅力咧 ，which is 呢代球星系揾唔 系好难揾噶啦， 难揾。咁而家呢系堆砌翻嚟嘅，因为后面涉及嘅广告啊，其他啲问题啦，咁嗰啲我哋讲啦。咁嗱。有少時間亦都講埋個即係仇志強喺香港嘅聯賽嗰個最後一段啦，就流浪啦。 係， 咁呢段時間就是非多啦，因為點解咧？一山不能藏二虎， 唔係 講緊龍門，係講緊個領隊同教練。個領隊就不得理，個教練即係吳偉文，咁啊大王啦，真係嗱兩個都好勁啊，兩個嗱不得理點勁咧？就係流浪有一支。即系唔知系乜嘅球队俾佢搞，即系可以 冇联赛冠军， 唔系系，即系原本唔系好掂嗰啲球员入到去咧，唔知点解个个会好，即系唔知点解会有啲 踢起咗佢 啦，踢起嘅，譬如贝伟康以前都譬如踢过怡和啦，去到流浪可以即系四廿码，又系四廿码远射咁，你唔知点解会咁？呢个系一个奇人嚟 嘅，呢个我答到你嗱，不得利咧，其实佢对啲球员好好嘅。佢就真係好似照顧啲仔咁。我仲記得咧，阿不特利過身嗰陣時咧，係阿細鬼咧，佢係特登嗰日佢請假咧，係推曬所有嘢，佢係飛過去蘇格蘭同佢搞身後事。即係咁，其實就係阿細鬼同我講，佢話咧，阿不特利係即係呢一生人，佢都好尊重佢，因為佢真係好提携佢哋，同埋係真係睇住啲細嘅。咁你話講到阿吳飛，喂大佬一代名教練黑藍馬手套，喂佢嗰啲理論基礎或者佢諗嗰啲嘢，喂真係叻嘅喎。咁但係。佢兩個困埋就真係 就唔掂噶啦，真係兩個嗱，所以有陣時啲嘢咧就係講 chemistry 嘅，就唔係話咧你將所有叻人擺埋一齊嘅時候就叻，你想將把叻人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所有叻人都唔叻， 因為兩個本身剛烈啦，咁就好難 大家唔係其中其一個拗問題就籌資及籌資嘅問題，不得你就唔想請籌資金，我相信係因為點解 咧？吳飛 這個當然啦，因為佢同佢 friend 啊嘛，不得你就其實唔想請嘅。我懷疑其中一樣嘢就係個人工問題。咁不得你收尾就喺一個即係球即係中文嘅球壇嘅雜誌就講一樣嘢，不過佢冇開名，佢話佢唔練波。嗱呢樣嘢我就唔信嘅，唔係真嘅。呢個就係、是、即係佢唔敢開佢名，但係佢就話佢唔練波。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仇志強收尾踢流浪都好勁嘅，都有人住攞杯噶嘛。咁但係踢得唔耐咯。咁呢段即係歷史咧，我所以就覺得咧，就係即係無論後邊個是非點都好啦，佢亦都即係作為仇志強咧一個即係相當之光榮嘅一個即係所謂事業嘅結束啊，係咪啊？咁即係總括嚟講咧，就仇志強咧，其實就我估計咧嚟緊嘅香港嘅龍門都唔會有。即係類似嘅水平出現嘅啦。 佢嗰種壓場感同埋嗰種膽色咧，即係你係好難再有一啲龍門好似咁。我大家都有睇最近啲新聞報道咁，佢阿陳國雄佢話其實你禁區外射佢射唔入，真係林元三咁。即係佢係有嗰種真係㗎。佢話你大禁區外你射仇阿仇志強好難射入。佢本身係對個龍門嗰種佢自己個躁慧啦，同埋佢比賽經驗嗰種累積，同埋佢係對呢份事業嗰種尊重，即係你有啲球員佢其實打落去我正選就係咁啦。其實但係我如果我聽佢教人嗰啲成傳落嚟嘅嘢，佢不斷會諗自己嗰啲喺比賽上面佢點樣可以改進自己，所以 that's why 點解佢可以 keep 到咁耐呢都係個身形咁好，同埋佢係可以都仲係保持到個水準，好難嘅，因為你。依家呢代龍門咁多保護，以前嗰代你撞一下，一下唔驚，第二下唔驚，第三下你真係怯噶， 係嘛？尤其是啲鬼佬就大佬，即係成200磅咁衝埋嚟噶嘛。咁你點去？ 即係你俾阿麥威廉嚼一下，你真係會 哇！即係六尺五喎，咁樣仲要撞埋嚟，咁樣真係得人驚嘅。咁但係我都知道阿仇志強其實係好識得保護自己嘅。呢樣嘢其實係高深學問嚟嘅，因為我記得1982年嘅世界盃外圍賽咧。 當時咧就陳志強咧就有翻去馬來西亞國家隊嘅，但係馬來西亞國家隊當時咧就仲用緊一個咧就比較後生嘅龍門，叫做阿魯姆金嘅。咁但係咧呢、這個阿魯姆金咧第一場對住南韓嘅時候咧就已經俾人撞到停到㗎啦。咁所以打 南韓啫喎， 係啦。咁打後嘅比賽就全部咧都係仇志強打曬。咁呢個就係仇志強最後一次參與嘅世界盃外圍賽。 不如果你講起仇志強 ，sorry 打岔先。佢如果你話佢當年係真係喺嗰段時間佢踢過韋斯咸咧，其實佢真係有好多勁人嘅。領隊係阿朗格連活，即係跟住嘅英格蘭國家隊領隊。 嗯， 嗰陣時有布比摩啊，有邦斯，比利邦斯個中場，有布洛瓊， 有同期添啊！佢應該同阿仇志強同年。 係啊，即係阿邦斯同阿布洛瓊嗰啲係同佢同期。即係如果佢係身邊係經過啲咁嘅隊友洗禮之下咧，其實所以點解佢個 mindset 會同其他龍門唔同？我其實開始今日傾完之後，會唔會真係因為咁樣咧？佢諗嘢同其他龍門係有啲唔同，同埋個即係個視野會有分別啊！所以 嗱，呢個亦都可以從反方去睇啊。不過頭先你提俾布比摩要睇一樣嘢，布比摩嚟過香港踢波啊， 踢東方 東方啊 ，OK 嚇，就一出場已經哇！即係 我哋睇布比摩 三個英格蘭國家隊隊長布比摩啊、阿倫波爾、布洛瓊都係打東方嘅，真係幾犀利。 仲有做 Alan Ball 係咪？ 係啊 ，Alan Ball 係啊，阿倫波爾啊。 有冇做過英 文國 家隊隊長？ 有 咁即係四個啦， 三個。 頭先提到嗰樣咧，點解我話即係未必人哋咁睇咧？就係、是、因為你譬如你踢到翻嚟，你喺香港聯賽踢，你覺得即係未必有足夠嘅 incentive。係，即係你去到話譬如話呢啲英國啊或者歐洲嘅聯賽，你先覺得即係有嗰種咁 incentive 嘛。但你喺嗰個即係話，咦睇嘅人。佢嗰個國際嘅焦點未必咁重視嘅時候，佢仍然有呢種 incentive 就好難得咯。係嘛？咁但係呢個亦都證明一樣嘢嘅，即係大家唔好睇話我今時今日做嘅嘢咧，好似冇乜人注意。如果你肯堅持落去，到某一個階段，你自然會有一啲即係好廣泛嘅焦點喺你身上。譬如好簡單，譬如葉敏。佢教拳喺呢度樓下教，即係冇幾遠教咁啊！當年，咁佢點諗到有一日會教李小龍出嚟嘅？係咪啊？咁你當其時你香港你喺世界上你啲係咩嚟嘅啫？冇人會咩咁啊！但係今日啦，佢過咗身，即係仇志強過咗身，我哋就竟然就即係可以同佢作為一個特輯去比較其他國際級嘅球星咯。咁事實上，我覺得即係我都強調一樣嘢，佢嗰個表現同其他我哋當年認識嘅國際嘅球。即係嘅龍門並不遜色。 我覺得有啲龍門，即係如果佢喺七八十年代嗰啲，甚至乎我覺得好過，即係好過，起碼好過巴西龍門。 好過 巴西龍門呢個基準就低少少。 因為巴西甲組球會睇重仇志強，咁我哋都要攞，都要攞啲巴西嘅龍門。 巴西以龍門出名嘅，出名係唔 出名雞，即 係因為點解雞咧？因為 你好都渣㗎嘛， 你話你好都唔渣，但係。你記唔記皮里斯啊？ 皮里斯記得， 皮里斯都真係死 都過身啦！踢聖保羅嗰個 唔係佢，我懷疑有一樣嘢，特登揀啲咁流嘅龍門，就係點解咧？如果唔係咧，你呢班前鋒又冇認真，仲要射人哋啲後衞太好唔掂 啊！都打得幾好， 光頭王真係 係啊！原來前面入埋係夠頂到後邊輸嘅。係啊，皮里斯呢個係笑話。 但係咧，點解我強調一樣嘢就係我即係睇咁耐波咧，龍門好似仇志強嗰種即係所謂 grace 嗰種 elegance 咧。是很少其他龍門做到出嚟。 佢同埋即係我哋講開咧，阿仇志強佢比賽嗰種沉著啊，即係你龍門其實最緊要就係、是、你唔使話成日好好多精彩搏扣，但係你係90分鐘都有一個 high concentration 咧。佢我係覺得嗰陣時同代香港咁多龍門，佢係做得最好的。佢永冇我未見過甩手甩腳啦，或者係輸埋曬啲好核突嘅波，或者係 最緊要 即係大耳，佢係冇大耳波嘅。 你頭先譬如阿斯文嗰腳，喂大佬講幾十年之後講到依家仲講，真係大鑊噶嘛，真係，因為你同佢國家隊。 如果唔係斯文呢個出錯嘅，其實大世界都應該 喂 巴西都 你係英國嘅大佬，你個西班牙俾人翻去俾人劏跳咗你啦，真係。 如果係哥倫比亞 扮 咗佢啦，真 係。係啊，死得人嗰啲真 係。即係佢如果早啲即係有份打1994年世界盃，可能艾斯高巴唔使死。 嗱咁，但系咧，即系重要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一个球员，佢可以同一个球会结合得咁紧密，呢个亦都难嘅。譬如你碧咸咁样，咁你踢咗曼联又踢第二度啦。但系仇志强，我哋记得永远系佢虽然踢完踢到东方 台，系咯，但系你就是、我哋记得佢系南华， 就 系 南华。咁你点解释就系南华同呢班球员嗰个本身嗰种关系？ 因为其实我谂，如果南华咧，你系即系。 代表了一些本地的華人呢、最高水準的華人是集合在一起嘛、而是南亞他最正就是他不請外援，就是當時其實跟個洋人是有一些、即我解釋一些衝突文化呢，他是可以即某程度在場上面我戰勝所有洋人，即你會有個代入感走入去。 呢、這個呢、這個亦都即當其時引起一個很大的文化上的衝擊，就是啊頭先我哋講流浪的班主畢德里，他就引入了即四件好似嘛。阿邊個啊？居里、華德同埋即奇三件，咁啊跟住仲麥哥利啦。 咁嗱， 咁我講俾你聽咧，李道亦都要講啦，因為亦都係相當之出色嘅龍門啦。但係呢三件頭呢三件咧，係英國 D 組都唔收嘅。四件啊，呢四件啊，踢丁組都踢唔到啊。 苏格兰翻嚟嘅，咁如果苏格兰球员嘅，咁又比起喺英格兰嘅联赛又低少少。 咁即系如果呢样嘢，起码讲多样嘢，当时香港嘅联赛水准系高嘅，即系起码佢喺香港踢完之后，佢哋即系佢哋呢班人，你睇下到七七年对美国宇宙嗰阵，喂，你唔觉得麦威廉啊、居里嗰啲 唔觉得话即系失礼噶嘛？系咪先？我有琴晚都跟翻嚟睇啦，即系你喺個球場上，你唔好理人話周居勞頓或者即係鬆手少少，但你唔會樣衰， 係啊， 就唔同而家你又講翻傑志舉嗰場又係，你即係咁抒發，冇 麥哥你都射入球罰球， 係啊，仲要係中曬兩條柱然後入網嘅喎，嗰個罰 唔係，就算老實講，當年你唔，我記得收尾精工輸俾可能冇七比零嘅啫嘛， 九比一 啊嘛， 係啊，耶穌入波先 嘅，人哋都唔會話。你咩喎？就係話，只不過就話，即係我哋今日咧興起咁，我哋先至即係數你喎。 當年奇雲基緊歐洲足球先生，喂佢嚟 到添啊， 係啊， 佢嚟到佢都話 荷巴樹咧， 即係話你哋都睇得即係有咁上下，就唔同而家嗰個情況啊嘛。但係頭先我哋講緊，譬如話南華呢個文化上嘅衝突，就係你當期見到班即係幾條鬼佬，你係驚嘅，因為唔夠個速度啊，即係未見過啲咁快嘅波。咁但係仇志強落到去就係、是。我話知你鬼佬啊點樣一樣照俾你睇。 同埋你講翻仇志強，我真係有一樣補充咧。仇志強佢好嘢在咧，佢生球、死球同埋揾手抌咧都叻嘅。因為我個同學佢話咧，佢當日去接受訓練咧，佢叫佢示範嘅時候咧，佢叫佢企，譬如話企喺前面嗰個位咁，佢用開生球、死球同埋揾手抌，都係喺身邊咧一尺之內落嘅。咁所以其實點解南華佢啲波可以係個進攻咧，反手為攻係可以得心應手就係、是。佢個落點準啊，即係佢個落點準嘅時候，咁變咗佢一攞咗個波，將佢做一個反擊嘅時候咧，你已經係俾其他球隊休息，佢唔會 三腳波就可以打門啊嘛， 三腳嘅咋，三腳嘅咋，即係以前佢哋都話三腳入你波 咁啦。但係即係如果你有一個咁嘅龍門咧，你後面班後衞都可以擺上少少啦，即係唔計啦，你中場你都唔使翻全部翻曬嚟啊嘛。咁但係佢到尾咧，即係仲有幾分鐘，我想問下 Brian 同埋 Andy 做一個問題。對於仇志強嚟講咧，你覺得佢係外援咧，定係還是香港球員？ 嗱，講真，實際上佢真係馬來西亞國腳嚟嘅，佢喺即係外邊請翻嚟嘅。但係就因為即係深入民心，咁同埋我哋睇咗佢咁多年，同埋佢 唔係我睇嗰時，我全然冇感覺佢係外援嚟。 喂，即係其實等於你相比阿林方基啦，佢之前係踢開呢個雪蘭俄啦，你。相比阿黃金福啦，佢又之前踢開霹靂州啦，咁但係即係有一種感覺就係仇志強嘅所有嘅呢個咧，就係即係 A 級嘅呢個足球生涯，全部都喺香港度過嘅。我已經即係覺得佢係一個香港人，同埋佢本身又同聲同氣啦，咁大家同樣面口，就心目中咧就覺得佢係香港人嚟㗎啦。 最緊要仇志強講廣東話啊嘛，同埋最緊要就係、是、喂，即係你踢南華又踢得好，咁肯定係自己人啦。即係。你啊、台長頭先講一樣嘢好就係、是、當時其實就算有一啲外地嘅華人嚟到香港，佢都係融入到香港嘅生活，因為其實即係你哋嚟到嘅時候咧，喺香港呢打足球，你俾到一啲好嘅娛樂，得到大眾認同，我哋即係唔會排斥呢啲係當佢外援，永遠都係自己人嚟嘅。 係啊，係啊，咁不過咧，我覺得即係都有少可惜嘅就係、是、出完仇志強之後咧，連馬來西亞自己都冇出翻咁好嘅龍門喎。 冇啊，即係你冇話馬來西亞，即係甚至乎。亞洲嚟講，你依家你譬如話啲人話村口能活啊，嗰陣時松永成立，或者你近期啲南韓嗰啲咩金風柱嗰啲川島永智，唔係佢嗰個級數嘅。 係啦， 即係雖然就話 AFC 咧就係喺千禧頭咧就係選出咗就係十大嘅上一世紀嘅最佳亞洲龍門，咁啊仇志強 另外那九個其實我都覺得不是仇志強那九個。 張維康 就是張維康、 傅玉斌，唔係咁傅玉斌咧，我好想睇下咧，仇志強同佢打一鑊，睇下邊個打贏嘅。即係阿傅玉斌都好好打嘅，係啊。 嗱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其實都仲有好多嘢可以講嘅，因為球評涉及到譬如話阿黃金福咁樣，喺黃金福我哋有睇啦，咁但係時間所限啦，咁啊關人咧就要多啲上嚟啊。 唉，多謝多謝。 咁呢度有個呼籲嘅，就而家涉及阿仇志強當年嗰啲球賽嘅記錄咧，就睇下有關方面咧，應該都擺翻上去個 YouTube 上邊俾大家即係欣賞一下啦，嚇、 嗯， 即係尤其是嗰啲剪輯啊，嚇、嗯，有啲我哋直情都記到噶啦，即係因為實在太精彩啊嘛， 即係因為我哋以前小娛樂咧，其實即係一啲咁美好嘅片段咧。你看完一次之後，你永世都殘唔甩嘅。 因為當年我哋就成日都喺即係星期日嗰啲時間咧，就都會睇到直播嘅就係、是，尤其是喺啲杯賽、決賽或者四強嘅比賽啦。 但係同你現場睇係真係好震撼。 咁但係就好可惜啊！聽講話，聽講話大台就冇 keep 翻呢啲片， 係咩？ 咁其實就即都好可惜下咯。因為佢哋會攞啲帶嚟，就係會 recycle 再用嘅。 話當年嗰啲南華隊精工咧，你唔 keep 啊，真係我真係覺得真 係、啊、四球就反級五球嗰啲啊嘛，冇人， 即 係一路都冇人揾。 難交代啲喎，大佬。 即係其實你問，即係講開少少，我自己其實好想咧，即係有機會係做呢啲體育復修嘅片段咧、哦，我係好想做呢樣嘢，因為其實香港喺呢個文化保存係真係好差嘅，但係我係好堅持係希望睇下。文字又好，乜都好，點都可以保留翻，因為呢啲咁珍貴嘅集體記憶，我哋唔保留就冇嘅。 係啊，你講啊，我開始講啊，你講啊，邊個啊？姚卓賢點好波點好波，但我哋 係我得個聽字， 得個聽字。 咁我哋又同翻啲小朋友講、嗯，我哋嘅下一輩再下一輩嘅講，胡國雄點好波，仇志強點好波，亂吹 好啦，今日多謝曬 Nigel 同埋 Brian 啦，咁我哋有機會再揾佢兩位上嚟啊，咁我哋就有機會再見，拜拜。 拜拜。